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，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，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，无奈却更加可爱，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。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，唯叹相识不着时，情共爱往往愚昧，难以猜破。勿强忍空虚将心去藏，强将爱去淡忘，矛盾扰心中没法奔放。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，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，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，更加想这道墙，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，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，放于冰山底下藏，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，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，更加想这道墙，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，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，放于冰山底下藏，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，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。